你哋成日讲嘢又另外由天堂去翻地狱。 花生同啤酒其實好夾，點解咧？ 會唔會發脹喎？覺得 唔係啊，花生咧係一種魔力咧，令到你隱藏嗰啲偏執狂咧發酵出嚟，你會不停係剝係剝係剝係唔停。 但係你知唔知嗰條牛肚係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好安慰啦，幾蚊都買翻。 係， 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唔知啊？嗰個長度係長過麻雀少少咯。 佢哋咪舉藥嚟㗎？ 舉 藥。 咁咧 係唔得㗎。 但係好少見茶餐廳食嘅即食麵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到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面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個熱水度咁錯身喺度喺度淥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面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係唔可以 快入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 要火， 因為本身伊面嚟， 係 啦 爛㗎會， 因為伊面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 唔怪喎，唔係講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那個。我都覺得你攞得 好， 係好似，真係好似。 有忌廉味定係淨係粟米味？ 嗯， 定係純 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係我哋個攞好掂嗰個咧，贏多咯。 係啊，贏多咯。 而家咧就唱翻高登嗰只。攞面， 咁似 包就食完咯。 咁嘅咩？ 我哋啊，要買咗五樣嘢，中伏嘅咧係有四樣嘢。茶妹， 經一 遲啲瞓。 星期四晚有食唔食？ 好，星期二哭波心又嚟咯噃，咁啊做少宣传先啦，咁啊未做宣传之前咧，咁啊要讲人脚，成日都俾人话我唔讲人脚嘅，咁啊一开波咧，咁啊阿慈生继续推咪啦，经一啊继续响度啦，今日 Chill 咧就事忙啦，咁啊所以有话的神咧就冇上啊，再加埋阿卡妹喺度噃，今 因为有两场好关佢事， 哦边两场 啊？ 边两场？ 未巴塞同呢个多蒙 啊，系、啊、巴塞唔多蒙特啊吓， 仲有第三场都关佢事啊，曼联都关佢事嘅。 哦，咁样啊？哦，咁样 咁多嘅依家， 好旺喎、啊，好似三队都赢晒、啊， 系 尤其是曼联嗰场、啊、无厘头咁样输完咁样反，啱啱翻转头都得嘅， 唔系咁样讲嘅，真系讲啲咁样，虽然惊险啲，但系都唔系无厘头嘅。 咪算啦，卡妹，我哋作客紧噶，个节目真系主场系师兄嘅有佢啦。 巴塞人有巴塞好嘢， 巴塞梗系好嘢啦。不过拣巴塞啊，固然赢得。夠準啦，咁我哋嚟緊嘅十一月要有一個寸到準啦，咁都要大家即係呢個 show 咧，可以話係我哋 rack 先啊，即係重點啊， 年度盛事， 重點盛事啊，即係而家啲飛應該 可以 買曬未啊？啲飛 差唔多， 差唔多啦， 應該可以頂到一年租 啊！哦，要問啦，要問高層喎， 差唔多。 唔係，但係你哋都要入會嘅，但係都係要入會嘅。 繼續入會，傻啊！真係啊， 因為入會有得聽，有食唔食先。 梗係啦， 有得聽乜啲節目。 你知啦，人哋 D100 話聽聞話個入會費話要成幾嚿水咁啊，要成。1000蚊啊，一年啊，大佬，我哋 rack 先，節目有咁精彩啊，大佬都係得個一年300零啫嘛，啱啱先？咁啊，梗係要多啲支持，除咗聽串到盡之外，仲要入會先得噶嘛，大佬， 係 嘛？係幫你買廣告，大佬。 有冇咩補充啊？ 邊個補充？我冇補充啦。 阿總有冇補充？ 冇啊，冇乜補充啦。飛就去得99-10啦。 咁啊，啲飛 加凳啊開始。 如果各位啊， 加凳啊，屌你！ 如果各位啊，呢幾日仲未收到咁點算？ 可以 email 翻嚟啦。咁啊，等然之後跟住，因為到時就會有個 reception counter 嘅，就星期六嗰一日11月2日，咁啊7點開始。咁各位可以7點做啲到。咁啊，等如果真係收唔到飛嘅話咧，到時我哋根據翻你登記一啲資料，就可以俾翻補翻張飛俾佢嘅。 哇，正！咁啊，有大。大師又有 Eugene 啊，呢兩個都可以話係財經界，即係都可以話美斯同尼馬 犀利啊！啊，真系咁啊，翻翻嚟场啦，我哋讲 套入到啊，大师啊，究竟系美斯定 系？唉，咁你自己想象啦吓。咁啊，礼拜六啦，咁啊有一场正波就巴塞对皇马呢场 El Clasico 啦。咁今年嘅 El Clasico 嚟讲咧，其实礼拜五啊，嗰个足球频道都讲过啦。咁就咧就系今年因为两个领队都系新领队。咁所以咧，佢哋呢兩隊波出嘅陣容咧，都有啲即係可能睇慣巴塞同皇馬嘅擁躉，都有啲拗頭或者係有啲驚喜喎。都咁啊，尤其是講話係皇馬啦，呢場波咧，拉莫斯啊打防中，都可以話係聞所未聞。 係咯，平時比比打就知啫。拉莫斯， 拉莫斯啊，真係第一次。 係咯。 咁啊，比比打翻中堅就華拉利啊打中堅嘅呢場波就出。咁啊，卡華積咧就打閘位，咁就咧就摩迪同埋基迪拉打中場， 啊、 前邊咧就斯朗就唔使問啦。咁啊有巴爾喎，出巴爾喎、啊，居然啊咁啊，另外就迪馬利亞，基本上冇一個正前鋒， 冇出賓斯馬咯， 係啊，冇出賓斯馬。阿慈山你都好想好中好想叫賓斯馬唔出場 嚇、啊，賓斯馬梗係唔出場啦。即係你睇皇馬嗰陣，不如真係。即係你斯朗如果可靠嘅時候，真係賓斯馬仲同打小個冇分別嘅。 嗱，外界啲人就話點解巴爾會出場咧？咁就 咁因為你唔咁貴買翻嚟，你呢場你都唔出，你買佢嚟做咩？ 即係啲政治嘅原因啦。阿佩雷斯話都唔知幾多千萬係咪億啊到億咁去買一個球員翻嚟 ，El Clasico 唔出想死咩？咁但係呢場波就算一出咧，好坦白講。表現就真係認真普普通通嘅啫。其實我就覺得佢出呢個陣，我覺得個用意咧就會係想打 counter 嘅。 係。 咁即係話，譬如拉莫斯同基迪拉中場搶到個波之後咧，就喳喳冧一個直線，就塞俾斯朗啊，塞俾阿巴爾咁。 但係冇一個係即係你睇翻個陣嗰幾個球員都冇乜邊個係真係好可靠，有一個好穩定嘅長傳。做到出嚟 摩迪咯，呢場波出咗摩迪， 即係之前就沙比亞朗素啫，但係你冇沙比亞朗素， 今年沙比亞朗素都唔出啦，今年都咁，所以其實呢場波嚟講就皇馬打 counter， 咁啊巴塞咧 好咗入波係嘛， 又打個零型中場，咁就兩邊嘅，咁就尼馬同美斯就各打一邊，咁就零型嗰四個就係保斯基斯、恩尼斯達、沙維加、法比加斯，咁就。叫做零型中場再加兩翼嘅插上，咁但係呢場波點解美斯會打到右邊呢？咁其實睇翻呢場波，美斯係打得唔好 嘅。係啊 係啊。咁啊，因為就話美斯其實呢場波咧，就點解馬天奴會唔將佢擺翻去中間，要擺咗去一邊呢？就係、是、似乎就係見到美斯個狀態咁曳之下，如果佢擺喺中間咧，就好容易甩波。 嗯。 咁就擺咗喺邊咧，咁就。好啲啦，即係起碼將嗰個舞台交曬俾阿尼馬啊嘛，咁就咁啊，尼馬呢場波就打得好好啊，係 咯，不負所託啊，尼馬真係 犀利啊，一個助攻就有一個咧係入波，都好犀利。咁就好早啦，其實好快咁就講翻嗰場波嘅情況啦。咁就尼馬就好早咁啊，恩尼斯達咧咁就喺禁區頂嗰度咧，咁就俾個斜直線咁樣嘅，咁啊呢個咧係尼馬就後上切入，咁啊。皇馬莊越位喎，咁啊莊越位啊舉手嗰個咧就叫比比，原來比比啊就自己包埋個越位之下咧，叫咗俾尼馬一射咧就散到卡華積咧就入網，嗰陣時就好早啊，即係大約十零分鐘上下， 十零啫嘛，係咯，我見到係 十零分鐘咁上下，咁啊其後咧其實就皇馬都攻勢唔係冇，但係咧就因為呢場波就我諗上半場馬天奴有一個部署就係咧，叫阿丹尼爾同埋阿祖安奴咧就唔好上咁多。 但 係 都丹尼爾今場係幾矛，我覺得都係。 哦，咁梗係對住斯朗唔矛，點頂得住斯朗啊？斯朗世界級球員嚟㗎嘛，世界級球員要有世界級嘅對待㗎嘛，要大佬啱啱先。係啦，咁啊，所以呢場波其實Danny Alves 呢場波係上得好少嘅，阿祖安奴亦都其實都同樣，咁就其實好主要一樣嘢就係話唔好俾呢個皇馬有機會落底線，因為我之前都提及啦，咁就話皇馬即係巴塞嘅角球比較曳啊，防守角球，所以就盡量上半場咧，你留意到咧係一個角球都冇嘅兩隊波，咁就所以咧其實就落底線嘅機會都好少，一次嘅啫，咁啊一次咧就幾乎賴嘢嘅，嗰個就係朗斯朗啦，咁就左邊落底線。 傳出嚟中間咧就見到基迪拉後上咧，咁就咧係去射門，咁啊阿祖安奴就逼住佢，咁啊基迪拉一射咧就俾華迪斯擋翻出嚟嘅，咁但係個波咧剪咗係華迪斯擋翻出嚟嘅時間咧，咁就呢個阿祖安奴隻手咧，係墊到個波， 係咯， 咁就俾人話手球， 有兩球，即係呢場波其實係應該有兩個波都係足以啊，即係有機會可以俾到十二碼，但係冇俾到。 係啊，咁啊呢個其中一個啦，咁啊其實呢個波咁我就覺得即係唔係因為巴塞等，咁但係第一。即係電光火石，咁你睇唔到有乜奇啊？ 佢係瞓落地下嘅時候撞到， 同埋個手本身都冇乜特別動作啊，咁就所以呢個波我就覺得冇乜問題嘅。咁啊，跟住其後咧，其實到去到其實總體嚟講，巴塞啊都攻勢，雙方攻勢其實都差唔多嘅，巴塞就好少少。 但係我去到，因為嗰日我就。喺度啦，咁之後翻趕翻去睇啦，咁其實睇到嘅時候都已經差唔多半場啦。我見巴塞其實拖慢嚟踢嘅，已經拖慢，佢應該係一比零之後，其實佢真係睇住嚟食，佢又唔係好急，咁佢係慢係咁猜咁猜，咁等皇馬啲人自己係咁撲，跟住撲到咁上下，佢先突然之間嚟一下急攻咁樣。 係啦，咁就因為好主要就係佢中場嗰四個嗰個靈型咧，好明顯就係牽制到呢、這個即係呢個皇馬嗰邊嘅採用防中嘅防守啦，同埋前面好坦白，巴爾真係冇方。即係巴爾你睇住佢攞個波一抽就抽飛機嘅，即係呢條友，即係好明顯就呢個球員嘅即係正選上陣咧，係 比賽狀態不足啦， 比賽狀態係冇啦，同埋迪馬利亞呢場波都係麻麻地啦。其實真係呢場波皇馬冇個正中鋒咧，就真係爭啲嘅，真係。即係佢呢隊波始終唔係羅馬，佢就好想學羅馬咁踢。 出莫拉塔咯， 其實我都覺得應該出莫拉塔好啲嘅。 莫拉塔。 但有時政治啲嘢就難講嘅，咁真係佩雷斯話要出，咁就冇計啦。咁但係始終巴 爾抽起個迪馬利亞咯， 但係迪馬利亞 fit 啊嘛，呢輪 fit 啊嘛，所以就 我對呢個冇計，我對呢個球員真係冇乜好感。 我都係，係 咯。 但問翻先一樣嘢啦，即係其實覺唔覺得巴爾過咗皇馬之後咧，當然佢即係外界話佢傷啊， 係啊，事實係啊， 咁啊， 話佢未龍骨有事嘛， 係啊，咁啊，即係好似聽落去入錯貨，但係某程度上係咪即 係幾大水貨？ 即係個壓力嘅問題咧。 可以咁講嘅，但係。都係半年啫，咁啊仲有下半年，咁啊通常啲球員去到一個新環境，俾半年時間適應都合理嘅。 出得少啫。 係咯，我都係咁樣講。 出得少。 根本上以前係擔曬成隊波嚟踢，而家係可有可無咁嘅競爭，要競爭重新競爭過。其實你要一個已經咁高轉會費嘅人，當自己一個新仔咁樣重新去同啲人競爭，係其實好難變到個心態。在那些年紀二十幾歲真的很難你要保持即是那種 humble 不夠咯。還有明顯聽到你先講的陣因為其實那一晚我都看到都很悶。 是你覺得 其實我都很不專心的畫面根本上我覺得打到爛晒的條中場已經是很噁心的場波其實我真的未看過一場西甲打比這麼悶的。亦都因為大家是防守性我覺得皇馬那邊是排陣是盤算錯了咯。如果你打 counter， 但對面好明顯，巴塞改變咗踢法就係唔壓上嚟咯。係 啊， 佢唔踢高位咯。咁、因為人哋而家皇馬擺到明就根本而家就擺三隻翼。迪馬利亞、斯朗同巴爾都係翼嚟噶嘛。係 啊， 就算佢企嘅位唔係翼位，佢本身嘅特性就係翼。如果翼嚟嘅，你一陷入陣地戰或者好多中場球員嘅時候咧，係好明顯咧。翼嗰種特性咧係發揮唔到出嚟，而反而咧會好多浪射同埋好少啲傳到波嘅路數可以踢到咯，即係變咗嚟嘅，我覺得係盤算錯咗咯，皇馬根本上就 是。可能伊斯高之唔出又係一個好大嘅錯誤啦。 同埋我想問沙比亞朗索應該係好多場冇出㗎啦， 今年好似冇乜出。 我諗都咁，如果應該係咁，應該接近會賣㗎咯。如果以皇馬嗰個歷史。record 嚟㗎， 其實我都唔係好明嘅沙比阿朗素，即係少出到咁樣嘅。 呢個位好似你計以前好似雲達華治啊嗰啲開始越嚟越唔出啊，就已經頻臨買嘅邊緣啦。 不過佢 兩位迪亞拉啊嗰啲情況都大致上係咁樣樣。我諗下一個真係好大機會會買沙比阿朗素真係。 係啊，沙比阿朗素係應該如無意，我覺得。 今年唔走都出年走㗎啦。 係啊，會走㗎啦，因為差佢張約都差唔多啦，應該係、嗯。 因為佢年紀都大啦，係嘛？咁啊，但係其實去到下半場都有啲驚險鏡頭嘅，即係唔係話即係皇即係巴塞贏嘅。咁啊，其實有一球類似即係頭先阿慈生講第二個十二碼咧，呢啲球就真係好似啦。咁就係呢個馬斯查蘭奴啊，即係好似成個咧。即係膊頭一單咧，就單跌咗咧呢個嘅 C 七嘅，咁啊 C 七梗係發曬老皮啦，因為球證冇吹啊嘛，係嘛？咁啊呢球波真係好大鑊呢球波啊！咁就但係睇翻即係慢鏡咧，我就真係覺得真係五嘅啫，即係嚴格嚟講真係五嘅啫。其實是可以比的其實 是咯就是這球反而個大家爭議性比較大一點的 爭議性很大的這個波 因為你馬斯查也好丹尼亞維斯也好這些都是啲無手無腳啊，或者魯莽嘅犯規比較多咧，尤其是佢哋喺即係撞低 C 朗呢啲，即係 C 朗都唔係一個好常插水嘅球員啦。呢幾年 係啊， 係啦，喺西甲度其實如果佢俾人整得低，都好大機會係犯規嘅。 哇，其實真係馬斯查拿奴嗰個波，嗰個膊頭嗰個幅度真係好大， 係啊， 真係好危險。同埋馬斯查拿奴好坦白，呢場波又係都係仍然打得唔好嘅，即係有一兩腳波，其實佢自己俾錯，俾埋人，即係俾埋皇馬有啲單刀嘅機會，同埋後期咧，賓斯馬入翻嚟咧。就有個中尾嘅， 係啊，嗰腳啊， 嗰腳真係好勁啊！嗰腳波即係一入到嚟，哇！你唔出我啦、啊，你唔出我，有一出咧就要黎家火。 有一球又係我記得係皇馬喺禁區裏面空曬飛機嘅， 係啊， 又係有一球爭啲都入㗎啦。咁但係即係佢哋自己把握得唔好啦。 賓斯馬好中意射呢啲啊，嗰時以前喺里昂都好多呢啲波㗎啦， 係啊， 長程炮呢啲。 我又最中意禁區頂嗰度啊，有個位咁啊一嘢就掟埋去。雖然今年賓斯馬嘅表現都係麻麻地㗎啦，咁啊但係似乎真係呢場波嚟講啦， 呢、這個球員啊真係唔係好中意企禁區裏面。佢真係中意 呢個球員啊！自從跟咗嗰個領隊之後就唔識 啊！你又講嗰個領隊係咪、真係關嗰個領隊事、啊？ 我覺得係嘅、啊， 升咗小王子。 再之前佢 個摩連奴啊， 仲識得殺入去，即係由佢啊！ 而家佢真係似一個中場多過似一個前鋒。 佢係一個仲喺呢個禁區出邊嘅柱體咯， 係啦、好奇怪。 佢轉咗打法，因為即係你配合開嘅球員都係一啲入射快嘅球員啦，尤其是斯洛之前奧斯爾、迪馬利亞都好。咁你其實真係可以做嘅就即你係好適合佢喺禁區外面做 set 個波，人哋就走入去就搞掂佢。咁但係你去到佢真係要佢又孭翻一啲射手嘅飛嘅時候，佢好似加唔到貨咯。而家 咁啊，呢個球員就出年啊，會唔會賣走咧？咁啊，都有機會㗎。 睇下莫拉達嘅表現啦。如果佢今季有啲好表現嘅，我諗真係可以。 同埋出年可能即係皇馬又揾件正前鋒，唔一定係要莫拉達嘅，又揾件貴價嘅。咁啊，你知一年一升㗎嘛？佩雷斯最中意。 我收買翻尼格度翻嚟咯。 哦，尼格度唔夠升喎、啊，尼格度 蘇達度咯， 啊，蘇達度重建， 咁你要翻你耐唔耐？可能耐唔耐要回收下自己啲 市場上究竟仲有咩升嚟啊？究竟數盡都而家都係 哦，兜巴升係好多， 哦米祖咯，可能 發數嚟數都係發卡奧，而家真係。 喂，皇馬，如果你話即係炒佢講啦，可能會係朗尼嘅。 哦，朗尼， 朗尼同賓斯馬有乜分別咧？ 可能會係朗尼， 佢都係走出嚟嘅喎。 睇下唔知真 的真係唔知啦，睇下皇馬點諗啦嚇。 都係睇下佢嗰個買政策啦，都未選咗未啫，未選噶嘛，好似係。 好似 就選 唔係，好似選咗啦，好似 選咗 係啊，好似選咗啦。 巴塞先就選， 巴塞先就選。 如果你話皇馬會買朗尼，我覺得皇馬如果真係會買雲佩斯都先過買朗尼啦，係嘛？ 兩睇啦，我好難講啊，真係呢啲嘢唔識講，所以皇馬呢啲啊好奇怪嘅嚇，總之係一年一升啦，佢都要賣到波衫，嗰度先緊要 賣到波衫啊， 係啊，梗係啦， 好難諗喎咁啊真 係，啊要賣 又再少啲嘅咯， 啊睇下點睇啦，或者靚仔都好緊要嘅，咁啊其實咧即係皇馬之前都有兩個攻勢，頭先講啦，好在一樣嘢。 咁啊即刻換人啦，因為法比加斯呢場波打個所謂 false nine 啦，咁就都好辛苦啊。其實外界 我覺得佢唔錯 嘅。其實外界有啲朋友咧就覺得佢打得唔好嘅，咁啊其中有一位咧就係阿何小豆啊，因為佢都喺即係 Chicharito 啊，Chicharito 好。 咁咧就佢喺 Facebook 入邊我哋嗰、那個。嗰、那個頻道裡面嗰個 Facebook 入面咧，就講咗呢場波佢嗰個感覺。咁佢就話咧，馬天奴做咗巴塞主帥之後咧，大家都睇得出佢哋巴塞進攻模式調教到直接咗，呢個係真嘅。呢個我同意嘅。咁啊，同埋呢場波其實都係嘅，因為possession 嚟講咧，其實就平打平嘅基本上。真係冇之前 冇以前咁一面倒啦， 又冇一面倒，同埋啲波真係長咗。咁啊，咁啊再講啦，就唔再追求絕對控球權啦。至於皇馬面對住巴塞進攻模式，同以前係大同小異，所以大家會睇到呢場波嘅節奏比一兩年啦，即係之前一兩年嘅國家打比係快一啲嘅。咁啊，巴塞後防並唔係冇問題，咁係啦，有馬斯查蘭老啊。如果唔係咁，如果唔係就會俾皇馬創造三次單刀。咁但係域陀華迪斯嘅表現呢，咁就小豆就咁講啦，我諗唔論你係巴塞嘅擁趸，就係皇馬擁趸都會話：哇，呢個係咪域陀華迪斯嚟㗎？ 但 係 華迪斯永遠都係即係單對單嘅温外温同對住人哋前鋒，其實佢係冇 準嘅， 好準嘅佢呢出嘢。 佢係派膠啫嘛。 佢係有啲失誤嗰啲係多啫。 唔係呢個係我諗係 高波。 系高波， 高波死， 或者系啲派交呢， 或者一啲回传佢处理得好差， 啊、 即系用脚啊，或者即系交翻冇压力下，好多失误咯。佢系， 诶，今个礼拜派交王一定系租客啦， 我唔系，突然间我哋会讲啊， 话你听啊，你冇睇嘅啦，嗰场 系啊，咁、啊咁啊再讲啦，大到最尾都要失波啦，咁就明眼人都睇得出呢个最英明神武、高大威猛嘅逼基哥嘅原因咧。先會塞嗰頭嗰球波喎，佢咁講啊，唔係我講噶啊。咁啊，今場巴塞贏波功臣一定係尼馬同埋山齊士。咁啊，咁啊，佢啊夠膽話咧，呢場尼馬係表現出球王級數。咁啊，我覺得早啲。 師兄點睇啊？尼馬 早啲。咁但係呢場波係即係開係證明到佢嘅能力咯，同埋證明到佢嗰個價錢咯，應該係咁講。因為呢場波係真係一張好大嘅 paper。即係我哋 exam paper 係個小測啦， 係考得好好嘅呢份卷，考得好好嘅。咁啊，將師兄美斯俾咗落去啦，咁啊冚冚咁咧就落咗呢個對手成億嘅神風巴爾嘅面。咁啊，山齊士嗰個粒射咧就相當冷靜，其實係嘅，嗰個粒射真係處得好靚。其實今年咧馬天奴調教山齊士真係再講係非常之好。 佢令到幾個球員可以打翻起啦。即係法比加斯同山齊士好大嘅原因，令到即係間接令到拍到嘅出場機會係少咗。 咁但係冇辦法，你睇到山齊士嗰個粒射，哇！ 其實山齊士而家係咪收後咗㗎？ 其實唔算，都係其實打翻上年個位，但係上年就打得好曳，基本上係個信心問題，因為佢第一日馬天奴第一日嚟，即刻同山齊士講，我想見翻喺烏甸尼斯嘅山齊士，佢覺得你應該做到嘅。我亦都會俾好多機會俾你去做嘅，咁就搞掂啦。將呢個球員其實領隊問題嘅，簡單啲嚟講， 我覺得係因為巴塞多咗少少高波傳送， 係呢個固然啦。 一啲後場平時可能佢多數交地波，但可能有啲會係過頭嘅波咁樣走， 係啦。 即係有一啲咁嘅波出嚟就唔同曬。 呢場波就即係我諗季初兩個好大嘅收購啦，一邊就係巴塞尼馬啦，另外一邊就係即係天價嘅巴爾啦，兩個你會見到嘅係先講咗尼馬先啦，先即係美斯嘅表現，OK 有啲失準嘅時間，調翻轉尼馬可以表現翻佢身價，有翻即係俾人覺得咦值翻呢個價錢喎，咁呢場波係一個肯定波嚟嘅對佢嚟講，咁相反地即係你見到巴爾就一路個問題，我諗。可能除咗傷之外，即係可能個壓力嘅問題一路都困擾佢。最重要嘅另一方面係話，即係你見到巴塞唔有時同皇馬唔同嘅係，大家都會願意去俾個波去尼馬，大家都會信任佢。但你見到即係巴爾嘅狀況，至少個人係唔會信任佢嘅。 就係 C7， 咁你又好麻煩嘅。 咁啊係，即係兩個完全係冇配合咯。即係簡單嚟講，C7同阿巴爾， 你話好聽係雙翼齊飛，OK， 真係全 三翼嘅呢場 係全球最貴嘅兩隻翼喺曬度啦，但係嗰兩隻翼，大佬你唔係立花兄弟， 我成日唔中意睇皇馬個波就，我覺得佢啲波真係唔係一個足球嚟嘅，佢真係亂鳩咁出嘅，即係佢中意打花張。喂，大佬你講真，冇乜領隊真係會咁用。你如果你出得三隻翼，咁你應該係有一啲戰術嘅配置可以令到你發揮到，唔係嘅喎，佢真係為出而出嘅。 哦，即係簡單啲講，老細足球咯。 唔係，我覺得， 但佢個老細足球咧係走火入魔嘅地步嘅，即係你 OK， 當年最強嘅係五條煙嗰陣時最強，因為你前邊有朗拿度，後邊有斯，即係中間有斯丹喺度，你識分路程。但係而家， 但係以前嘅五條煙係 迪布斯基係一個， 迪布斯基係咪？ 同埋 就諗得好好嘅。 以前嘅五條煙係真係全部都有好多中路大將喺度。 係。 咁你有好多波係可以自即係。即係簡單啲講，好似人 大家有 打開報紙請人咁啊，可以個個可以獨立工作嘅，係咪先？而家呢啲有幾多個？除咗 C 朗之外，巴爾啦都可以獨立工作嘅。 嗯。 但係問題就係你帶得波耐，你會俾人屌噶嘛嗰啲位。 嗯。 咁加上如果你而家其實你出三隻翼，咁即係你要揾一條友去貫穿，就係、是、靠摩迪。 係。 咁你又要摩迪而家習慣咗行翻入去做防守嘅。 嗯。 咁你叫佢打 box to box， 你真係有時好多。好多位你 都唔係打 box to box 啦。 我覺得皇馬嘅問題係真係變動得多啲嘅。係。相比巴塞，巴塞其實佢個主要嘅打法其實 係唔會變 嘅，改冇大改嘅。 反而 大家知道，但係皇馬你好明顯見到多咗安察洛提嘅打法嘅。佢係啲人係鬥得厚啲，即係唔係佢反擊嘅速度係慢咗嘅。前場佢依靠嗰個進攻嗰個模式係唔同曬。咁呢個係皇馬同巴塞嗰個分野嚟嘅，因為你見到皇馬嘅人一變咗之後，佢未摸翻熟啊，大家都未熟習翻佢要點樣打，即係巴塞反而係自動波搞掂，即係大家嘅默契喺度，呢個係分野咯。 我最記得季初嗰陣時問即係我哋未開西甲嘅時候問個師兄啦，即係點睇法比加斯啦 ？OK， 我記得你都講過話，法比加斯係成隊波慢慢俾佢去融入。 系啊， 可能隨時都會取代沙維或者恩尼斯達個位咁。 哦，取代沙維咧， 你見到今屆開始已經係差唔多做到呢一步啦。 係要嘅，同埋馬天奴的，而且確係用呢一批球員係比上手維蘭奴華係好嘅。呢個係肯定嘅，呢個係啊，即係可以調教到從個心理上係，同埋佢始終都係有吉士。佢唔打 possession 就唔打 possession， 佢唔用美斯就唔用美斯，係啦，佢唔將美斯成為進攻重心，就將佢掟埋一邊算數，係啦， 即 係佢有膽咁做咯， 佢有膽去要啲大牌去休息咯， 即係安察洛提就唔會大膽到叫 抽起洛斯朗， 斯朗拿度唔會啊，大佬， 你安察洛提見到前 唔咁我又咁樣講， 幾個你都知會領嘢噶嘛， 師兄我咁講，如果呢場波冇咗斯朗嘅話，就唔係呢個。比數嘅可能，你個級數上成對巴塞都唔會記啦。 咁啊係，咁 都唔會開大嘅呢場，都會可能巴塞都係一球或者兩球就算。 係 啊，咁啊，其後其實阿小豆都講話肥安排就咪保守啦，咁啊係咪要用伊斯高咧？咁大家要諗諗啦，就諗諗啦。 唔係好難㗎，即係我答一答，我答一答 Chicharito 啊，好難嘅原因，第一你老細足球，第二你明知道個老細買咗啲乜嘢人，有啲人一定要擺落去嘅，咁你好麻煩㗎啦，對波有幾個位擺 我唔太同意皇馬真係好多老細嘅成分。即係佢哋係有一個潛在嘅因素，就係你做得唔好係炒得好快嘅。 係 呢個係佢要壓力，但係老細嗰個壓力都係喺啲球迷度。 但係你唔應該俾阿巴爾。 球迷嘅壓力會大過 你明 所有。 即係你問我嘅係今場其實真係唔應該擺巴爾落去。 係啊，我都覺得巴爾就真係應該。 巴爾係應該前幾場擺落去磨下嘅。 冇料到啊！咁你打場咁嘅大波，嘥咗位。 係啦，同埋拉莫斯真係冇可能打防中，即係再講一次。 比 拉莫斯呢啲球員真係。位置感係冇㗎， 比會好好多咯，真係。 比起碼上年打過先啦，又硬淨啲拉莫斯淨係喺度步嘅。 係個 啊，真係。 我講嗰句咯，唔好成日以為推前一格就可以做。 啊，呢個就真係 very good example 啦，呢個就真係 推前一格嘅當係 啫。好啦，咁啊呢場就巴塞2-1啦，咁就希望下一場啊，即係去到皇馬嘅時候。 巴塞繼續贏啦，係講咁多，真係。 係嗰陣時睇下咩比數啦，可能和波都夠㗎。 哦，唔好贏埋佢，要串到盡先得㗎嘛。 殘忍嘅你，你哇，你咁殘忍嘅。 啊，唔殘忍㗎啦。好，咁啊跟住就想講咧，講場德國波喎。你有冇睇多蒙特啊？ 有睇下啦， 有睇下。 喺度，因為嗰日又係喺呢個錄音室度搞啊搞呢、這個搞嗰樣，一路一邊睇又邊做嘢 啦。呢場魯爾區打比啦，我自己睇咗一陣嘅。咁、其實佢第一個波好靚嘅，真係個組織真係幾個 one two 啊，話即係呢個米哈達恩交俾萊斯喺右手邊，再俾翻中間嘅呢個奧巴美揚咧，成個組織係相當之流暢，同埋相當之靚㗎。 仲有一球係交俾阿 庫巴， 庫巴 啦，庫巴第三球啦，又係個庫巴嗰球，米哈達恩呢個球員咧，哇，真係好犀利，即係佢嗰個視野，即係嗰個速度好快啊！即係我講佢嗰個視野啊。anticipation 好好， 今季又係睇到一樣見，即係好嘅嘢，就係、是、見到多蒙特嗰、那個，即係我哋之前幾集都無論呢度好波商又好，中華頻道都講過，今季嘅多蒙特嗰個進攻嘅模式係立體咗嘅，即係唔係太過以即係舊即係冇上年大家係踢得咁辛苦嘅，萊斯踢得舒服咗，庫巴踢得舒服咗， 利華杜夫斯基 又係大家都即係有一種嗰種你前場。嗰堆人嘅配合係舒服得好緊要，即係大家知道俾波走位，俾波走位，即係嗰啲 one touch 翻曬嚟， 好流暢，即係呢場波，即係可以話係多蒙德一場好好嘅好好嘅表現。咁、但係都斯奧克都有個十二碼㗎、但係就唔入㗎、 救咗。 啊，救翻出嚟咋呢個波？不過射嗰個就好坦白，就射得爭少少嘅。 保定 啊，真係麻麻地射得。 倒過，但係保定其實係倒過。 哦，係啊。我唔知喎、啊， 我覺得嗰個十二碼係個轉捩點嚟嘅喎。 都可能係， 可能係。 因為咧初頭係奧巴美揚入咗先嘅嗰球，喺右手邊咁樣俾入去， 係 都幾靚嘅， 係好靚㗎，好靚㗎。 咁樣佢嗰球之後入咗咧，其實都有少少膠著咗嘅，我覺得個情況。即係我有一度係以為會唔會就咁一比零咧，又或者係追翻一比一咧？因為足球頻道嗰日都阿傑斯覺得係贏啊，我覺得係和啊，咁即係有啲咁嘅感覺。咁但係十二碼嗰球咧係一個轉捩點嚟嘅，維登弗尼一救咗出嚟。哇！好似個氣勢咧，突然間砰砰聲咁上啊！係啦，所以我覺得，我其實覺得幾暢快，幾大快人心嘅。 啊，咁啊，下半場紐尼沙謙第二球、又係射得好靚啦。 係啊，嗰、 那 個啱啱鵝眉魚頂嗰球。 鵝眉魚頂禁區頂射得好靚啦。咁啊，跟住第三球就打沉咗少克零四啦。 我 friend 嚟噶嘛，第三球係啊。 哦 ，Kuba 係啊， 咁快又你個 friend？ 唔係咁講啫，咁講。 哦，好多個都係你個 friend 喎，唔好似係邊個咁樣喎，個個都係。 人哋 Instagram 有交流㗎。係、 啊，所以係咁樣 friend 嘅。我唔係話好似邊個咁樣就成日話啊呢條仔有 friend 個，我唔係咁諗。 哦 ，OK， 咁啊三比一啦，呢場波就多蒙特贏得好靚嘅呢場波嚇。 都係有一個問題就係零四係殘陣啦。 系 個陣都係未 有冇發分啦、 啊，係啦，有冇發分、啊？ 冇發分就爭好遠啦、 啊。亨特拿發分都冇，咁其實佢嘅進攻火力基本上癱瘓咁滯啦。都即係雖然好落力去防守，但係最後都係要輸啦、 啊。咁啊，最後呢場咁啊三比一啦。咁、啊，今週咧即係德國波，除咗要講呢場之外咧，其實要講另外一場，就係呢、這個 龍門係嘛？ 啊，咁啊呢個有一個叫包文嘅呢、這個龍門咧就打 唔係雲達嗰個包文啊。 咁啊打龍門啊， 打龍門 嘅 呢個年輕嘅 門將嚟。咁啊，因為咧，我哋今個禮拜成日講啊嘛，陣間我哋下半場會講下租客嗰個所謂嘅派交啦。咁啊，但係今週至交咧唔係租客，係呢位包文先生。佢一派咧派三個交啊，一場波三個交啊， 粒數啊。 啊，咁啊逐粒同你講啦嚇。呢場波就漢堡就作客嘅。 星期日嘅比賽嚟。 係啊，星期日嘅比賽嚟嘅。 志堅有冇出啊？ 阿志堅就好似冇出嘅嚇，上半場呢場波包文咧就做呢個隊長嘅，啊第一次做隊長添，咁啊點知咧就賴嘢啦，嗰個第一球啦，嗱呢個波咧就高波吊上去嘅，咁咧就漢堡有球員單刀，咁啊龍門咧就包文就出咗嚟禁區以外，就諗住可能用頭槌將波頂翻出嚟啦，咁啊點知咧就個波咧就甩過咗佢嘅頭， 頂空係佢反應嘅時間係慢咗嘅， 係啊，即係佢判斷完全判斷力完全係冇嘅，啊真係個波甩到咗佢嘅頭都唔知啊，咁所以呢個咧。 又唔係好似租客咁喎，人哋累佢喎，呢、這個波係自己搞 自己嘅，佢兩球起碼有兩球都係自己搞自己， 自己搞殘自己啊！呢波咁嘅線得哦，咁樣甩過咗夠膽死嘅，咁啊跟住就俾漢波嘅球員咧射空門，呢、這個第一交啊！咁啊路維仲要睇住啲呢個國家隊嘅領隊， 呢、 這 個 係賴嘢。 都之前都 嗱第二球又嚟啦，嗱、這、呢個波又係甩上去，嗱諗住咧回翻身去撳佢接翻個波嘅，點知咧個波咧？咁啊，只甩咗出嚟。 佢係回翻身，佢應該係望到佢自己出咗禁區嘅。 係啊，咁跟住入翻。 佢望一望，望一望嘅時候，佢諗緊好唔好抱個波咧？佢膝頭哥就大髀就撞走個波。 嗱呢啲波都係我諗街場啊，係街場先至會 miss 嘅、 啊、 波嘅。 呢、 這 個球員今次係真係可能俾人一嘢就打沉咗。 真係打沉啊！ 又要踢翻業餘 喎。唉、哎，真係咁搞法，真係。但係好地地嘅。 好地地㗎，之前都唔係咁多。咁多離譜嘅失誤，但係呢場真係一下就搞三球。 係啊，咁啊，你話即係呢啲可能係佢即係可能係呢、這個即係、就是、高波處理問題啫。但係第三球就係接波手法問題啦。呢、這個波彈琵琶，一射就彈琵琶，結果咧就俾咧雲達華即係執埋入去。 其實已經冇咗信心啦，半場。 阿、啊、的哥，你睇到呢啲片，你話係咪交中之交啦？連派三交， 佢係好離譜，真係。 通常好多時龍門交係在於出型嗰下噶嘛。 啊、 其實有時佢做職業球員，即係如果做龍門嗰塊， 佢直頭略過，我相信佢成日略過咗嗰啲波。 即係而家有自知之明，其實盡量都好多新手龍門，其實都應該好少盡量會出型嘅。 係啊，我陣間講黑都黑會講 嘅。上面有時你喂你撲到撲唔到，人哋都會覺得喂情有可原咁佢射得入，咁人哋前鋒球員射術好咁你。但如果你出型呢下，好明顯，如果錯咗就肯定多數係龍門責任。 但係其實我覺得個教練有啲責任。 係應該要換走 啦。半場 就換啦，換嘅。 應該換走， 應該換啦。 因為佢第一球嗰個錯誤其實影響到佢第二、第三球都真係。 真係完全影響曬個信心。 佢嘅信心。 唉，即係好似我哋以前打麻雀咁啊，打老張麻雀，即係打廣東牌咧，咁啊唔係打全重嘅，就打包牌嘅，咁啊一包咧連包三鋪啊，呢個包咪 係啊， 你知我講咩㗎？ 我知啊， 啊連包三鋪啊，你包一鋪已經攬，又要包夠三鋪添，即係你話死唔死啊？ 一樣㗎，即係你睇到佢第一球嗰下之後咧，你見到佢即係啱啱頭先師兄播呢片啦，第二球好明顯係已經慌失失嘅，你見到特別係第三球咧，你見到佢望住嗰個波咧， 佢慌㗎， 佢已經慌㗎，佢唔知道佢走左邊定右邊好嘅，撲嗰下已經係，即係所以變相地佢所有嘢計算曬錯誤就彈琵琶咯。 因為 即係佢完全係啲腳，咁我走左正走右，跟住然之後隻手我已經接唔接，所有時間性係亂曬龍嘅。 佢應該做多啲落嚟，噔噔噔噔咁佢就知。 啊！ 佢估親都錯，咁佢咪習慣咗咪冇事咯、 啊。突然之間鬼上身啊！真係 鬼上身先 真係似係咯，你見到震曬啦已經。 係啊！ 嚇、啊！唔係好好笑嘅，球會可以睇。 系啊，點解可以睇？幾位睇翻噶？因為新聞片都有睇嘅呢段嘢嚇，係啊。咁啊，趁住呢個時間啦，咁就都講少少，即係德甲其他賽事嘅賽果，兼拉埋個聯賽榜啊。我哋成日講聯賽榜啊嘛。首先史特加就1-1啊，咁就和咗紐倫堡嘅。咁啊，利華就2-0奧格斯堡啦。拜仁啊3-2贏哈法柏林就開大。咁啊就頭先斯奧克嗰場波講咗啦。漢諾威就因為講到兩件出場之下咧，就4-1，咁就咧係主場輸俾荷芬咸。啊，點解唉聲嘆氣咧？咁啊，另外就緬因斯。2-0贏布林瑞克，咁啊都好合理嘅賽果。咁啊 望一望我嘅，我冇噶啦，斷咗噶啦，布林瑞克已經。 哦，咁啊心死啦，係嘛？ 拜仁嗰場比較穩啲啦，其實都。 拜仁嗰場就3-2啦，係嘛？咁啊都幾驚險嘅。 驚險啦。 咁啊，另外就和夫斯堡就3-0贏咗雲達不萊梅。 終於贏波啦！ 啊，和夫斯堡咁啊對雲達不萊梅係應該贏嘅，應該要贏。 仲要揸翻個主場和寶。 同埋咧。阿慈生嘅外隊無信加柏咧，就4-1贏法蘭克福，主場嘅無信加柏就犀利。 呢場好多人揀嘅嗰日，你又唔好淨係話我一個。 哦，咁啊係， 幾個主持都大家都有心水，覺得佢會贏嘅。 好、哦，聯賽榜啦，咁啊拜仁就26分，就第一就未輸過，第二就多蒙特就25分，咁跟住利華高信又25分波。咁啊，第四个无信加柏，咁啊16分， 已经拉开咗， 距离前面已经9分啦。咁啊，跟住哈法第五，和夫斯堡就第6，史浩克都上到第7嘅。 但其实之后嗰啲都系一 兩分上落呢， 講下後面嗰啲啦，即係下面嗰啲呢，布林瑞克就四分就包尾，咁佛賴堡就五分，紐倫堡七分，奧格斯堡同埋法蘭克福就十分，不耐梅都仲有十二分嘅，漢堡上返去囉，漢堡就一換咗， 一換咗教練就上嚟啦， 一換咗教練起碼起碼腳頭好先啦，啊一場就話一場，我記得好似上幾個禮拜有一場炒幾粒㗎，係 啊 五粒㗎好似，咁呢場又撞著個咁醒嘅咁醒又鍾意派膠嘅龍門，咁真係腳頭啊起碼好好先啦，係咪咁啊，講完德甲啦，咁仲有少少時間，其實呢 西甲呢 啊都可以即係講講西甲嗰方面嘅呢、這個聯賽嗰邊嘅，咁啊西甲嗰方面第一件事就 應該識㗎啦，第一就巴塞啦，28分啦，第二就馬體會27分， 跑得好緊啊，反而呢隊 係啊， 跟住就皇馬 就22分，佢哋前面5分咯， 冇啦，兩場 咁快話冇， 係咯， 冇啦， 係我諗要留意一下之後其餘嗰幾隊咧，維拉利爾啊、畢爾包啊、基達菲、利雲達， 係啊，維拉利爾啊贏咗華倫啦，我自己都話呢場係好穩陣嘅，呢場 華倫就沉淪咗落去啦， 華倫就作客啊爭啲嘅，咁啊畢爾包作客都識贏喎，識贏基達菲喎居然，咁啊第五啦，咁啊基達菲第六，咁啊後邊嗰啲咧，皇蘇呢場就贏艾美利亞就應該嘅，因為艾美利亞就一場都未贏過， 包尾嘅呢隊 啊，咁啊所以就皇馬係唔係，所以皇蘇咧就第九位。 上季即係好表現嘅馬拉加都跌到落好後， 馬拉加就冇辦法㗎啦，講到明就升散咯，啊咁就所以就好似俾人炒五粒啦嚇，咁啊跟住就榜尾啦，艾美利亞榜尾啦，三分就未贏過，奧沙桑拿咧就7分，咁貝迪斯就8分，啱啱就俾馬體會炒完五蛋嘅，咁啊華力簡奴啊上翻去9分。咁就形勢係咁樣啦，大致上就西甲就咁樣嘅。好啦，咁就咁我哋今節時間呢，咁就我哋唞唞先啦，我哋Hotball上半場，下半場主力講英超啦。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 我哋揾咗個嘉賓，哇呢啲勁臭，哎呀你喂咗一聲。 喂喂一下都估到係邊個啦嘛。 估到啦。 都睇淡成個地產樓市嘅，咁你冇理由咁做㗎嘛，即係正如我睇淡樓市，我冇理由去買翁晴軒㗎嘛，係咪先？呢個理念 別音咁樣講 number， 我有一隻嘅堅㗎， 奪咗個 number， 即係講到好堅啊！ 啊，你講俾我哋聽咯。 哎哦，嗰只 专业嘅分析员同专业嘅财经员系两样嘢，财经员系背剧本， 咪成日都剧本嚟， 系啦，分析员就真系要分析嘅， 写剧本噶， 要写剧本噶， 未嗌 cut 都要讲落去噶嘛， 啊先生。诶，嗰只点睇啊？哦，嗰只咧个主营业务咧，佢系做啲乜乜乜乜嘅。啊，旧年嘅盈利咧就即系经济通揿到出嚟嗰啲人，即系我使鬼你讲咩？咁啊，成日都个节目讲喎。咁我哋三个 嘅形容轻微调整，可能睇得邓声讲先。 一知。好嘅股票你抽咗啦，更好嘅股票咧抽完之后咧有一升你都要沽噶。 冇錯啦，冇錯啦。其實成晚我哋請完專嚟就係想講呢句嘅啫。唔該曬啦，咁啊，你聽完 好再見。 真要嚟咧，一聽到話同阿耀堅做咧， 唉， 冇辦法啦，一定要嚟啦。 本來我好想停呢個節目嘅，點解的同我講話揾咗沈大師？ 係咪未夠喉？沈陣營沈大師，羅尚佩耀堅，財經 talk show 全道盡，11月2日晚上8點。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票价280，Rickerson 会员250，电邮至 rickerson@rickerson.com.hk， 主题寸道尽，写低你嘅姓名、联络电话或会员名称，我哋会回复你有关入数嘅方法同埋程序。